第三节大飞看天啊！全理国将向轮选委员会发功，中国学者凌兵，誓掌广大化学院。嗱，呢个系苹果报道啫，因为始终系苹果水分有多少吓。其实我冇，我中意睇苹果嘅，但系真系水分有多少？凌兵呢个人擅长国际法、中国合同法，获取中国律师资格1990。中国北京大学法学士，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硕士，1992年，海牙国际法学院文凭，任职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助理教授，其后升至副教授、副院长，跟住2005年任职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其后升至副院长，2012年任职澳洲悉尼大学法学院教授。呢、这个人嘅履历呢係够嘅。因为佢唔係淨係喺中国读法律，亦都喺其他地方读法律，读到硕士，然后喺香港任教普通法，亦都去过澳洲任教。而佢最出名嘅就曾经撰文斥中共压制言论自由，但系呢个人相对保守。而另外一个 Simon 哥系刑事法、犯罪学、人权法，学历系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法律学士、剑桥大学法律硕士，教职1991年任职澳洲国立大学法学院教授，曾升至副院长，现保有该校荣誉教授职衔。2014年担任澳洲昆士兰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另外一个对手，咁啊，当然系鬼佬啦。咁而家李国章提出搵个咁嘅人，第一出身北京，好多人会怀疑呢个人，我都怀疑，因为中国人培养咗好多人，佢根本上呢由细到大呢已经话咗俾你听啊，由幼稚园啊、小学已经俾条红领巾你㗎啦。嗱，你红领巾你呢就係我哋共产党啊呢、这个社会嘅一粒小螺丝。即使好多人读好多高深教育都好啦，佢哋始终个骨，即係皮就已经变咗另外一样，骨同埋个心依然系共产党由细培养到大嗰、那个。所以怀疑佢系啱嘅，但学历佢真系够。两个嚟轮选，如果真系选嘅都唔差几多。但系李国章呢、这个曾经嘅家族吓 啊被传为汉奸，哇！经收律师信先。跟住而家被人讲系港奸，咁就经收律师信先啦。啊、都是人哋讲嘅啫，我听翻嚟嘅啫。咁啊，提名佢系咪真系佢唔知？但系我估以而家嘅香港氛围，八九不离十咯，睇林郑啦。因为而家林郑就系香港嘅一把手，系啊，一把手，佢先至系讲嘅先算。到时候。睇下佢点睇呢件事啦。係呀、啊。你系林郑粉，我觉得林郑系四个特首里面做得出色嗰一个。系认真嘅。但系因为佢始终佢都系共产党推举出嚟嘅人。应该咁样讲。做任何嘢都以共产党嘅利益优先过香港人，呢个系必然㗎啦。因为佢嘅选票唔系嚟自我度。所以我唔敢讲，但系喺种种嘅蛛丝马迹，尤其我哋嘅大湾区而家沸沸扬扬讲大湾区，基本上成个大湾区嘅形成都要靠香港。呢、这个先就系事实，所以林郑系可以 同習近平并肩而行。点解会咁样？就係、是、因为習近平未来呢几年因为一带一路嘅失败，大湾区系佢重中之重，唔系共产党嘅重中之重，系習近平嘅勋章重中之重，系佢一个政绩工程，系最大嘅政绩工程。而呢个政绩工程系比之前嗰啲最简单。邓小平系由冇到有，一国两制、开放特区、深圳，系咪啊？创造厦门、啊、福州、潮州、潮汕地方啦，即系汕头啦，几个澳门嘅特区、啊、一国两制，开前人嘅先河，佢嘅諗法系大胆嘅，亦都成功。跟住有珠三角做起咗，跟住就到长三角，呢个系江泽民。佢亦都要将珠三角嘅嘢套落去嗰度。吓，其实已经系、那个层次已经系跌咗㗎喇。但系到习近平佢摆得上台面嘅就只有而家嘅大湾区。但系大湾区即使冇大湾区呢个名称，各嘅省各地嘅县市，广州、深圳、江门、佛山、珠海、中山、澳门、深圳，甚至香港、肇庆，肇庆是最差的那个了。哪一个不是可以摆出来等于人家一个国家？是等于人家一个国家，你知不知道？我在2002年的时候已经知道一个布吉镇，深圳的布吉镇等于个 GDP 已经是等于整个湖南长沙省会的 GDP 了。GDP 了。咁我话啦，当一个实力咁强横嘅时候，当全国即使经济下滑，呢、这个无可否认嘅。下滑嘅时候点样保得住，就要睇广东省。因为广东省实力最强，亦都系最强硬，亦都最硬净，亦都系最有钱嘅地方。喺呢个时候，啊，其实离咗题，睇林郑点样处理呢件事，两个我都觉得有机会嘅，就唔系苹果日报所讲，但系到最后尾，因为冇咗中联办嘅因素。因为李国章呢啲人出嚟讲任何嘢，佢哋个幕后就系中联办。而家中联办系土崩瓦解咗噶啦，系垂死一击嘅啫。做呢啲咁嘅风出嚟，或者苹果做呢啲嘅风出嚟，系咪啊？系而家睇中央嘅需要，佢中意或者佢需要一个金发白皮肤、蓝眼睛的人做这个位置，定是要一个中国人留住共产党血的人来做这个位置，是需要因时制宜，需要哪一个，因为是一个形象来的。香港现在就是中国的唯一的救命绳。你看任志刚已经说了，可以呢同人民币挂钩乜乜乜，即是讲好多呢啲。係俾緊压力出嚟，但我唔相信会成功。人民币要走出去係必然嘅，但係唔相信会喺呢个时候做得到。香港仲係要靠美元挂钩。因为香港就係成个中国大陆嘅窗口，亦都係小金库。而家校方夺走咗学院轮选主导权，呢、这个唔出奇啊！其实李国章话晒事噶啦，系咪啊？喺港大话晒事噶，几时唔系啊？全部当你臭四嘅啫，系咪？其实唔应该咁粗鲁嘅。我最近做节目已经冇粗口吓、啊， 但是我都是说两个人摆在上台面看下共产党和林郑认为哪一个适合在这个时间出现的那个人就当选，亦都未必是现在所讲的零兵，这个我的看法。亦都恭喜啦，恒生商科学院正式成为大学，一间私立大学成立。好多嘅资源呢，睇下佢哋点样做啦。因为恒生商科学院基本上喺香港嘅地位系同呢个中大、港大同埋呢个嗰、那个叫咩科大基本上系齐名㗎啦。只不过冇大学个名㗎啫。考入去恒商基本上冇23分、24分你都唔使望。是啊，但是正式今日宣布咗都是一件喜讯嚟嘅。我咁睇啦。总唔知林拉屎啦，讲几句啦。香港人面对一个共产党咁强大嘅压力嘅时候，而家稍微舒缓咗呢种压力嘅时候，因为佢需要我哋，即系咧，中国共产党需要香港。喺呢个时候咧，我希望真真正正嘅反对派又好，泛民又好，你哋真系痛定思痛，唔好用党嘅利益、个人嘅利益凌驾香港嘅利益，去争取喺呢个咁艰难嘅时候，争取同埋合理嘅我哋香港人嘅权利。我唔想亦都唔希望为咗反对而去反对一啲事，而喺嗰度不停去为咗斗争而去抹黑一啲好多唔同嘅嘢。但係当香港人能够整合得到嘅时候，我哋摆咗出嚟话俾港共政权听，我哋需要咁样。拜拜。